心惊恐，烛影动，午夜残月睡出梦，枕边空，更深露重，问谁共？秋波涌，亦花容，吹袖摇曳暗低笼，酒千盅，空添苦痛，断肠梦。故梦去匆匆，在眼隔西东，情恨中朝思晚盼，一封任信通。丹枫色飘蓬，愿望前路各珍重，爱苦衷，众星飘送，断肠梦。前路各珍重，爱苦衷，众星飘送，断肠梦，断肠。